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说是求见，高伯简可并不当真是求，还未带端木翠说一声请，他已经掀开帐帘进来了。未带将官，不着披挂，身后跟着踉踉跄跄的秋山先生，双手举一托盘过头，里头端端正正一方将印，外帐的女士不敢当真拦他，只得一边虚挡一边急道： 将军身子不适，尚未起身。 端木翠心中一凛，不觉坐直了身子。高伯简一路牛气哄哄的杀将过来，当真见了端木翠倒是不敢放肆，只是虚意拱拳： 端木将军，我这方印早晚也是留不住的，还请将军收回去吧。 端木翠心中咯噔一声，知道事出有因，也知道高伯简是在装腔作势，只不过见他炸毛炸得厉害，明白先得顺毛捋捋，当下微微一笑：高将军有话慢慢讲，我昨儿受了凉，现在脑子里还嗡嗡的，你讲快了讲重了，我可是听不进去的。秋山先生赶紧冲高伯简使眼色，毕竟他们这一趟过来算是占了几分歪理，好声好气的跟端木翠说说，就算没什么好处，最后卖给端木翠一个人情也算是赚了。高伯简这次倒聪明了，果然就顺着端木翠所言，把昨夜之事添油加醋一一道来。他避重就轻，只说是自己看中了一个姑娘，有意收归帐下，谁晓得端木营旗下的偏将阿弥不问青红皂白闯帐拿人，偏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将军威信荡然无存，想来想去不如封了将印归去云云。端木翠素来知晓高伯简为人，知他若非占了七八分理，绝不敢在他面前摇头摆尾转以颜色。不管这事真相如何，多半是阿弥犯了忌讳，当下心头火起，面上却强自平静道：高将军稍安勿躁，你的将军是丞相封的，谁敢不把将军放在眼里呢？ 来人呢，去把阿弥叫来， 他带回来的姑娘也一并带过来。两个兵卫诺一声出帐，展昭心中隐约猜到几分，却也不敢肯定，不觉有些为阿弥担心。不多时阿弥进来，后头两个女士扶着神情恍惚的齐木一罗，她已重新梳洗过，换了干净衣裳，容色极是秀美，只可惜一双目珠直如死鱼眼珠般黯然无光。展昭心中巨震，脑中顿时轰然一片，当时他已猜出高伯简口中的女子很可能就是齐木一罗，但终究是存了三分侥幸。现下见到齐木一罗这番模样，便知他必是受了欺辱。展昭平生最恨荒淫无耻欺凌女子之人，眼见齐木一罗变成这等模样，心中之痛悔难过实是难以尽数。端木翠平静道： 阿弥，这姑娘是你昨夜从高将军营中带出来的？ 阿弥恨恨瞪了高伯简一眼： 姑娘，你不知道高将军他…… 我问你是还是不是。阿弥一怔，见端木翠脸色不悦，心中忽地升起几分忐忑，顿了一会儿才轻咬下唇低声道： 是。 是从高将军的军帐内带出来的？ 是。 这姑娘是我端木营要缉拿的要犯？ 不是。 哼，你身为偏将，有什么资格到将军营拿人？即便是我与高将军同属战将，有什么事还要报请丞相定夺？谁给你的胆子直接闯帐拿人？ 阿弥先前也知道自己做的造次，但并不觉得有多严重，现下听端木翠如此言辞厉色，又见高伯简找上门来， 知道不好收场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端木翠越想越气， 哼，此事传将出去，别人还到我端木营上下如何嚣张跋扈，一个偏将都敢闯将军军帐，还敢…… 他原想说还敢自床榻之上拿人，转念一想还是得给高伯简遮羞，只得略去不提。 高将军的将印是丞相给的，你眼中没大没小，没了将军，连丞相都没有了吗？ 阿米使之豁大，叩头不止，泪水夺眶而出。 是阿米不知轻重，请将军责罚。 端木翠看向高伯简，语气和善，并无半分不悦。高将军，阿弥是我虞山部落族人，自小照料我起居，偏将一直只是虚衔，甚少料理外务，是以不知轻重，不晓进退，得罪了将军，我在这儿代他赔个不是。那位姑娘你自带走，至于阿弥你也带回去，如何责罚全凭将军。展昭先前怒火难遏，全力克制之下，于端木翠质问及阿弥的对答并未听得十分真切，指着最后一段话偏偏字字分明，猛地就抬起头来脱口道： 慢着。 他这下猝然发声，每个人都惊愕异常，阿弥满脸是泪，只以眼色示意他切莫轻举妄动。端木翠眉心微皱，心下叹息不止。高伯简和秋山先生则是一脸茫然，不知这突然开口之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异常静默之中，只见木一罗目珠微动，呆滞目光渐渐转到展昭身上，苍白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，不可置信的： 展大哥。 扶住他那两个女士尚未反应过来，便被大力推开，只见秦木一罗踉踉跄跄直向展昭冲过去，半途忽然双膝一软，险些扑跪在地。展昭不及细想，急步上前扶住秦木一罗，全身站立软倒在展昭怀中痛哭。这一下事起突然，高伯简呆了半天不知作何反应，只得讷讷看向端木翠： 将军这…… 端木翠没有听到他的问话，他看着展昭轻咬下唇，眼睫一低，遮去眼底无数无法言说的复杂心思，强作平静的声音有着不易为人察觉的波动： 高将军，你暂且回营吧，此事暂缓两日，我定给你一个交代。 高伯简不是很情愿走，但适可而止的道理他还是懂的。出了军帐，高伯简抹了一把额上的汗，很是忐忑地问秋山先生： 哎呀，先生这样一闹，端木将军他会不会恼火呀？ 不会。 秋山先生给他吃了定心丸。 端木将军是明事理的人，这次分明是那个什么阿弥的不对，而且就方才形势来看，他料理自己营中的内务还来不及呢，哪有功夫跟将军过不去呀？ 想了想继续鼓励高伯简： 将军能忍是不错，但是也不能让人气到头上来。端木将军身份显赫，礼让他也就算了，他下头的阿猫阿狗凭什么对将军无礼啊？将军不吭气他们还以为将军怕了，就得时不时的给他们些颜色看看。 高伯简对秋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： 先生所言甚是，所言甚是啊。 感叹了一番，又小心翼翼地咨询： 那个女人 我是该要还是不该要啊？ 秋山先生眉头紧皱，似是钻研什么亘古难题，良久缓缓摇头： 难。 这难在何处呢？ 若能要回来，今日端木将军就该松口了。他既不松口，看来来日也没什么指望。不过将军不必挂怀，端木将军既然说了两日后会给你交代，届时必然会有结果，将军不会吃亏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